是，如果你要说它是属于六经病的哪一经的药啊，当然还是厥阴多一点。可是呢，阳明病就已经要用得到了，然后呢，少阴病又常常用得到。那我觉得我大概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吴茱萸这一味药呢，它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浊之邪，就是寒气、死水、冷痰这种阴冷的不干净的邪哦，扒住你的正气的时候，必须用这个药把那个寒气、那个阴浊之邪，就是不干净的阴邪，把它剥掉。就是你的正气被寒气被邪气缠住的时候，必须用吴茱萸把它剥掉。那这个古时候的吴茱萸的童话故事啊，就是什么什么有一家人遇到神仙呐、啊，叫他说什么9月9号爬到最高的地方啊，然后插一只茱萸啊，然后等到他下山了之后，其他那村子里面其他人都病死了、啊，就是你要爬到很高的地方，让邪气爬不上来，然后用茱萸那邪气被挡在下面，就他是把这个不干净的阴邪啊、哦、往下面拔掉的药，大概这个方向。那以五脏来讲的话，吴茱萸最主轴的作用还是所谓的破肝阴，就是能够打破肝阴石。那打破肝阴石的意思呢，也就是当你不对症的时候吃，你的肝脏就会破裂。啊，这个药还蛮厉害的，不能说毒，但它会造成肝脏跟脾脏的溶解跟破裂。那如果是没有炮制过的吴茱萸的话，你不对症的吃，三钱就可以造成肝脾的破裂。啊。这是比较麻烦的，可是问题是，放眼望去啊、哦，现在的地球人肝阴实的人非常多，而这个肝阴实你用不用吴茱萸没有办法，啊、哦，所以这个药你也是要拿捏一下。所以古时候张仲景吴茱萸一次就用一碗，感觉上好像吃了是非死人不可的啊、哦，可是你对症的时候吃不会死。而且吴茱萸通常是跟大枣同比例进退，就你用洋碗的话，大枣就会放25颗，就是用大枣去护住，不要让你被打破，好不好？所以你基本上你吴茱萸用的越重，你就大枣放的越重，好不好？大概这样子，就是一碗吴茱萸要12颗大枣，两碗要25颗，好，这个比例下去护住它。其实同学也用过，像温经汤就有用过嘛，对不对？吴茱萸打通肝经里面的阴邪。哦，对，我刚刚上堂课讲说，我还没跟同学聊到补冬呢。其实冬天吃补的话，厥阴经的补药就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嘛，啊，你们随便上网 Google 一下，那再加一把生附子一起煮，好，那这个还是比较适合补冬的，比较适合补冬的药物。那这我想想看啊。 不能加盐。 可以啊，可以啊，就适当调味没关系嘛。但是你知道，我们补阳的药比较不喜欢用冷冻过的材料，所以羊肉最好用温体的，好不好啊？现在南门市场什么应该不难买了啊，滨江市场也会有一个人推一头羊出来嘛，对不对？啊，还有兰州街那个市场也是有羊肉摊的嘛，对吧？啊，差不多，台北要买总是买得到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不错吧？就是因为它羊肉是有腥膻的味道，膻味是入厥阴的。那它把这个阳气补进厥阴之后啊，像美国的尼海夏，他是喜欢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来打癌症，就是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你的癌细胞不容易蔓延。那当然，他还喜欢用另外一个挡癌症的，就是50乌头丸嘛，五种石头做的药。那50乌头丸因为有32味药，我也懒得让助教抄了。他就说，反正32味药都是什么去寒的、去淤血的、去痰的、去什么，就是吧，就你身上会塞得住的东西都帮你把它刮掉一点。那每天3次，每天10颗就可以。那生源也是被我们要求做得出来的啊、哦，所以你就直接生源说我要50乌头丸，每天3次，每次10颗，我看你也排不进来了，随便讲讲。但这个，吴茱萸汤呢，里面的，因为像吴茱萸汤是取这个汤很热的药力啊，所以人参呢，或者大建中汤的人参，其实你要放茯苓参也都可以啦，就比较不怕它上火，因为本来就是热药。那 吴茱萸汤在阳明病的时候呢，它是治，因为我这边是给一些阳明系统，就是消化轴相关的一些杂方、杂病方。可是呢，消化轴相关的方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这边大建中汤跟附子粳米汤啊，都是肚子痛为主症。可是实际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那种肚子痛，是在厥阴病的乌头煎。就是说我现在等于东西都没有浇完，就东浇一点西浇一点，那因为乌头煎还是要放到厥阴病，因为乌头煎跟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一个对子，一个是破厥阴阴实，一个是补厥阴经的，好，那个要厥阴病再浇比较好用，比较好讲。那所以就是消化轴一些相关的方，我姑且丢几个出来啊，但是这都是非学不可的啦，就是临床上是常用的而且有用的。那有半夏的方子呢，那这些方子里面的半夏你都要用生半夏，因为泡制的半夏力道太弱了，不能显现出它的 药力啊。那吴茱萸汤里头呢啊，我们先看一下症状，就是阳明，就是你的消化轴如果太冷的话，你有可能会吃了饭就想吐，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其实就吃饭就要吐，那吃了饭就要吐呢，用吴茱萸汤呢，把这个纠缠在这个从肝缠到胃的那个冷冷的阴邪拔掉，那你就会吃得下去了。所以吴茱萸汤也是临床常用的止吐药，只是呢，比如说像是美国的那个什么尼海夏院长，他治那个胃癌哈，就是用吴茱萸汤跟那个黄土汤的合方。那因为胃癌有时候那个患者会吐得很凶，那胃癌又是一个阴实的病，那吴茱萸非常破阴实，所以吃下去之后，他的那个快的话，那个吴茱萸跟黄土汤的合方，大概两个礼拜可以治好一个胃癌。那黄土就是中国中医的止吐药啊，我觉得最常用的是生半夏，效果很好。然后呢，更强一点的是吴茱萸，那最强的是燥心土，就是芙蓉干。这三个是止吐药里面的最强。那如果是这个肝胃阴实造成的呕吐症，吴茱萸汤很有效，很能止吐，它会把那个冷的东西都刮下去。但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写说，你吃了吴茱萸汤反而吐得更厉害的，他说属上焦，要用小半夏汤。就是说因为吴茱萸汤治的是从底下这样子爬上来的那个邪，那如果你的那个湿痰是在闷盖在上面像锅盖一样盖的，那吴茱萸没办法打，就是在横膈膜以上这样盖下来的，那这个时候用半夏跟生姜比较有效。所以这个是临床上就是这样用，你吃饭就要吐那个呕吐症，你就不然就是用直接用小半夏汤，不然就用吴茱萸汤试一下。那吴茱萸汤这样子煮，你怕不对症哦，把你的肝溶解的话，你就用科学中药一克两克探它一下，啊，那那个吃了觉得有好，你再煮煎剂啊，把它根治，这样也可以。因为吴茱萸是个很重力道很重的药，所以呢，你是不是一定要用煎剂？我也是持保留态度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人病有那么重的时候，你用煎剂效果比较快。那所以呢，吃了呕吐病吃吴茱萸汤更呕的，那就用小半夏汤，那半夏一碗，生姜半斤，骨瘦半斤你自己换算啊，乘以0.4、0.3之类的，那煮一煮喝就可以了，啊，分两次喝。那小半夏汤是非常常用的治呕的药。然后呢，这个阴浊之邪啊，爬在从底下这样爬上来的，你看它怎么爬，有的时候啊，它会爬到你的消化轴啊，整个冷掉。那这个冷掉它就是说敷阳脉为弦，就是你的这个右关脉，其实古时候敷阳脉是把脚背的啊，只是我们现在都简单就是把手腕就好了，手腕这个右关脉你觉得它很弱，而且又勒成细细的一条，那你就要想这个是肝阴实的邪气闷在你的胃上面。那这样的一种脉象，有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主症是便秘，所以你不要以为便秘一定要用滋润的药，什么蜂蜜当归什么的，不见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便秘哦，就是有寒气淤在那个地方，所以大便下不来， 那它这个它的两虚疼痛，就是腋下这个地方会闷痛，但是这个主症不一定会有。那如果你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偏冷的体质，然后你的这个脾胃脉又咸咸细细的，那你的便秘你就要考虑用吴茱萸汤，那真的会有用，就啪一个大便就打下来了。哦，那个是肚子冷掉的便秘，现在的小姐太太很多，你知道青菜水果吃太多的那种冷到肠胃不会动的便秘很多啊，所以这个方要会用啊，这是消化粥的。那这个阴浊之邪呢，啪啪啪啪啪，我跟你讲，肝阴实的那个阴浊哈，最容易爬到脑子里面去，就是也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哦，忍气吞声25年也会肝阴实，那他就长脑瘤，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当你的主症框是又头痛又犯恶心，然后吐那种酸水口水那种东西的时候，那这个头痛就是标准的吴茱萸汤症。所以那这个标准吴茱萸汤怎么制造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市面上面有一些啊很高档的高山茶都很寒，你每天泡浓浓的高山茶喝一个礼拜，就会产生这种呕吐头痛的症状。哦，就是你喝到这里都冷掉了就会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那个就是喝茶，有些人喝茶是很有兴趣的，对不对？可是喝得很冷，就每天都在闹头痛，那个头痛一样。当然吴茱萸汤的人的这个阴邪把正气纠缠住的时候，那个身体会产生一个反应，就是你的人哈会烦到不得了，那就是少阴病里面的一条叫做烦躁欲死。那个烦躁欲死啊，那个病人不是说烦哦，病人说我好难过，我难过的快要受不了了，就是那个病人说我难过的快要死了，那种不舒服，就像我跟你讲，像头痛，对不对？吴茱萸汤的头痛不是最痛的那一种，可是吴茱萸汤头痛是那个人痛的时候最想撞墙，或者是拿个棒子这样咔咔咔这样敲的那一种，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这个头痛加上烦躁欲死，就头痛的想要撞墙，那这个也是吴茱萸汤症，就是阴邪纠缠你的正气的时候，这个样子会特别的明显，哦，所以那少阴病是有的时候是拉肚子、呕吐，然后手脚冷加烦躁，就你如果这个通常感冒到少阴病出现这个的时候呢，就他的肾功能快要衰竭了，他的阴邪已经缠到他的肾快要不能动了，那急性肾衰竭常常会过这个症状，那你就会看到这个病人呢，有时候他已经不太能跟你聊天了啦，已经不会说很难过，但你就看他在床上滚啊，翻来翻去啊，就像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他在儿子感冒的时候给他吃肾气丸，然后呢，那儿子就在床上滚给他看，就肾气丸把三阳感冒拉进去了，那个邪气被纠缠住了，那就会产生吴茱萸汤症。那从前呢，好像是小王助教一个朋友感冒吧，然后他拉了陈助教去看，然后那个病人吃什么药也不好，在床上滚来滚去，然后他们就打电话跟小胡助教求救，那小胡听在床上滚啊，那吴茱萸汤啊，一吃就好，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抓住那个，但是那个感觉是很主观的，那个病人就觉得好不能忍受，很痛苦，我快要死掉了那种感觉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全身上下都不爽快，烦躁的不得了，然后手脚发冷的话，吴茱萸汤就开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就开了。好，那偶尔胸闷念闷也好，就是如果你的呕吐病是呕上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整个胸口好像塞住一样，因为有些时候啊，那个比如说像小半夏汤的那种呕吐，有的时候你吐出来的会松一点，你知道，可是呢，如果你是吐出来胸口还塞得一塌糊涂那种感觉的话，代表你的那个吐只是一个代偿反应，实际上是被阴邪绑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用吴茱萸汤就是吐，然后胸口又发闷，不会因为吐了比较松的。那再来就是肝脏结，就是你的那个肝脉啊，一下子变得又沉又硬邦邦勒成一条，而且结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硬邦邦有一坨的硬硬的一坨的感觉，然后胁痛加上呕吐，就是肝脏临时比较急性的肝脏的阴实，那吴茱萸汤就破肝阴实。 那肝阴实，中国人的肝脏的机能，常常会挂到西医说的神经的功能。所以吴茱萸汤呢，是临床上可以用来处理自闭症跟忧郁症的。我不敢说自闭症一定会治得很好，但是会让他变得比较像一般人，就是说他会那个肝阴实破了以后，他跟这个世界的沟通能力会变好。那忧郁症也有不少人是，就是好像是那种比较情绪压抑到肝阴实的，那那种忧郁症的人，吴茱萸汤也会有用啊，就是以单以体质破肝阴实。那我说这个是助教常常发生的，所以就随便乱讲一下。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是喝，我说如果你是喝烈酒喝伤了啊，烈酒是湿热之气，对不对？那你要清湿清热啊，什么葛花解成汤之类的。那可是有人是喝啤酒喝伤，那啤酒是又湿又冷的酒，那喝了啤酒之后，像前一阵子吧，好像是小黄助教啤酒喝到长痔疮了，那这个是他是，不过那个人也是酒国名花啊，就是一天到晚在喝酒的，就是冷酒喝到长痔疮，那个是阴实不是阳实。那这种时候你就要想说，哎，可能是你喝了太多冷东西，它里面结成一个阴实的状况。那这样子，那当然吴茱萸汤我只是讲一个大概，它可以推扩的用法是非常的多啊、哦。但是临床的话，你就是不管那个人得什么病，你看他那个人觉得很烦躁，很不能忍耐，觉得我受不了了，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想到吴茱萸汤。好，这个是临床非常非常常用的药，而且没有代替品，就是吴茱萸汤这你不用吴茱萸汤，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汤可以有用。好，那所以同学自己看一看。那至于说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吃得很冷哦，所以头痛的人挂到这个症的很多，对不对？好，所以你们因为吴茱萸汤症的头痛，这个关系到人的体质上面这个湿湿冷冷的问题，那个西医治一百年也医不好啊，对不对？这不是西医能够处理的范围嘛。好，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啊，就能够医就把它医好算了。然后呢，附子粳米汤，其实这个汤比较少遇到，就是这个人在肚子痛的时候，他的肚子是咕噜咕噜响的。你们有人是这样痛过吗？其实我临床还没遇到过，肚子在痛的时候，他的肚子是咕噜咕噜在响的。而且不严重的，通常用到什么生姜泻心汤就医好了，也不用到附子粳米汤。那但是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肚子代表他肚子里面除了冷之外呢，还有一些湿气跟痰混杂在一起，所以他肚子里面一面在肚子痛，一面在起泡泡。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附子用，然后我这边都是原方，你自己换算好了啊，反正煮个三碗你就分三次喝，然后用半夏抽水，用大枣甘草安定脾胃，然后半夏去痰，附子去寒，大概这样子的结构，就是咕噜咕噜响的肚子痛，用这个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种的肚子痛啊，对不对？什么葛根芩连汤，之前讲的黄芩汤也会肚子痛啊，是不是？那然后呢，再来大建中汤。大建中汤是这样的，它痛的时候啊，这个肚子痛是痛的时候是肚子跟胸口都在发冷的，就是寒气啊纠结在这个消化轴的这个上上下下。其实像之前我有教过同学一些晕眩的方子，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晕眩是伴随着胸口冷或者肚子冷的话，代表你是有寒气闷在那边，所以血流不通，所以晕眩。那种晕眩要大建中汤来医。那大建中汤呢，就是胸腹发冷这个感觉是它的主症之一。另外一个呢，它的标准症叫做脾气出见有头足，这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美国那种异形类的科幻片，那个受害者肚子里面有一只怪兽，然后那怪兽最后又破体而出，对不对？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人肚子上面有一个怪兽的手跟头往外面冲，那个样子。那这是什么样子呢？就在老人家体质很虚寒的老人家啊、哦，在临终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的体质会冷到他的肠膜全部松掉，肠膜松掉，他的肠子就从肚皮上面这样凸一坨，凸一坨。就是冷到肠膜松掉。那我觉得花椒比较有力道的，就是花椒能够跳出那个消化道那个管，去 暖那个膜，花椒比较有这个力道。那花椒的籽籽是治肠外的水气，那个是另外一个方啊，以后再教。那干姜是暖的，那椒饴就是麦芽糖啊，就是要有麦芽糖才叫建中汤这样子。那吃了汤之后呢啊，就是麦芽糖的煮好才调进去的嘛，然后再喝点粥，然后呢之后再慢慢喝一些粥调理，也就是肚子觉得冷痛。我觉得大建中汤症啊，我们一般人得的时候可能不会明显到你的肚子有突出一坨一坨的，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才会知道。但是呢相对来讲，我觉得好比说我如果是在医那个疝气的患者，你知道疝气不就那个肠子会掉一节到那个底下吗？那我也会觉得是肠膜松掉啊，对不对？要把松掉的肠膜拉回来，那还是大建中汤有用。可是单用大建中汤也不会很有用，因为疝气它是厥阴经上面的病，那厥阴经的病可能你还要搭配一个什么无茱萸汤去把厥阴经暖一暖，或者是当归生姜羊肉汤暖一暖厥阴经，或者用艾草条揪一揪大敦穴啊，脚上大拇指的大敦穴暖一暖肝经，那这样搭配起来什么都做了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子。那这个冷到肠子都松掉脱位，那以今天的临床来讲的话，而且他就又吐到一点饭都吃不下去，这个时候常常是今天的所谓的肠粘黏之类的病啊。所以肠粘黏，如果他那个人是肚子发冷、绞痛，然后一直呕吐，那就有希望，然后他就有希望用到大建中汤。但是有的时候肠梗阻是挂到那个少阳病的大柴胡汤去啊，所以那个以后教了少阳病再学另外一半。但是肠粘黏的话，我觉得挂到大建中的是比较多一点啊。那0.2碗的花椒啊，然后加干姜加人参啊，加麦芽糖这样煮。所以同学，你们平常像你们坐在这边也没有肚子痛得不得了，你就感觉一下这一块会常常莫名的发冷的话，你就可以用大建中汤保养啊，这是一个很寒热的向度的。那接下来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哈，是一个很奇妙的方，肚子闷胀，有一点点发烧，脉是偏弦偏紧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开这个方只抓一个主症，就是胁下偏痛，就是你的肚子痛是痛这里或者这里的，而且两边痛不算，只痛一边的，这里或者这里。有这个状况就用大黄附子细辛汤。那附子跟细辛就照它的比例，那大黄的话看人了，好不好？就是吃这个汤喝了会拉的，但它这个大黄冲的时候，附子跟细辛都是去寒的药，它会把结在你的这个地方的冷东西一起打掉，这个叫温下法。那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啊，临床呢，它可能是治到这个人的肾衰竭，它可能是治到这个人的风湿痛，不一定。但是你主症只装胁下偏痛，这里单边的痛你就用，那它就能够把你体内那一团冷痰或者湿气打掉。那大黄附子细辛汤的法呢啊，在今天的现代中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附子细辛我们都知道是驱寒补肾阳，对不对？但我们今天现代中医在临床啊治疗一些那种类似就是要洗肾的，或者是肾衰竭、肾坏死的患者，那大黄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就是你知道那个肾脏一旦失去功能，那个血里面就有很多毒开始累积起来了嘛。它那个验血会验到什么东西啊？有人告诉我吗？我不知道那什么，就是说会觉得血里面有很多那个叫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肾脏没有功能，然后血里头会验到很多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就是要拿大黄煮水去灌肠，让那个人一直拉，或者是喝有大黄的让他一直拉。就大黄让那个人一直拉的时候，他那个西医觉得报表上吓死人，那个毒性才能够降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再同时用附子之类的药物去补他的肾，这样才能够处理得来啊。所以大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温下法，其实在今天的临床治疗肾脏病的时候是非常要紧的。 你用蛋黄，你用吃的一起煮了吃下去，让它拉也可以。你用煮水灌肠也可以。那你煮水灌肠的话，那你就可以方子，你就可以改成什么用四逆汤或者真武汤之类的那种附子剂，然后用蛋黄去灌肠，让它这个毒从肠道不断的冲掉，那让维持住它的状况啊。那这样就有可能把那个肾救回来。但听起来太大阵仗了啊！各位就家庭主妇等级的中医就不玩了啊，知道一下而已。然后呢，藿江半草参汤呢，跟这个紫竹汤是一个对子。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治肚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啊，你知道很多方都是又有枳实又有厚朴，对不对？就是同用的机会是很多的。而这两个方子呢，是相对的方，就是这个方有的药，那个方就没有；那个方有的，这个方就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趁机去理解一下这两路药它的那个药法的不同。当然，这个都不属于阳明病啊。这个藿江半草参是太阳病，紫竹汤是痰饮病啊。那这个藿江半草参呢是太阳病啊，说一个人呢发了汗之后，比如用了麻黄汤啊什么，发了汗以后，这个人虚了，就虚了之后呢，他就吃东西吃一吃就觉得，哎呦，肚子啊好胀，就整个肚子这样子鼓起来，闷闷胀胀的。不过这个描述其实还不是很精确，就是厚朴这味药的药症哈、啊，是本人觉得整个肚子在胀，就是经方来讲的话，你自己觉得你的肚子在胀的话，就闭起眼睛觉得肚子好胀，就是厚朴。那别人看觉得你肥那个不算，哦，要主观的，就是这个人觉得肚子整个闷胀的时候呢，就像。像是这两个大概是人家看嫌他肥，他自己觉得闭起眼睛不觉得。 崔姐， 那这就不一定用到厚朴啊，就他主观觉得里面胀的胀出来的，那个就要用到厚朴。然后厚朴用的这个方子的妙处在于哦，厚朴生姜半夏都用多，然后补药呢，甘草人参用少。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是虚了，所以肚子里面堆东西胀起来，可是即使如此呢，你还是要先把那个胀推下去，然后再微微的用补药让它复原。因为如果人参甘草用多了哦，那个胀就会被束在里面就闷住了，所以这个药比例很要紧啊，就是说一定是把它打下去的药重一点，然后呢再补它一点气，这样子治疗单纯型的人比较虚的时候的肚子胀，尤其是主观觉得肚子胀的时候是特别的有用。那紫竹汤呢，我说紫刚刚你的紫石我们都用紫壳嘛，用大一点的。那你知道紫石紫壳的力道，就是说把一些内脏把一些消化管里面的那个不会动的那个痰饮或者什么死水把它打下去，那那个消化管会变得比较好像升上来，比较有活力。那紫竹汤的主症是什么呢？厚朴通常是对到一整个大腹胀满，那紫石呢常常是对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知道偶尔我会见得到有人的肥哈、哦，他的那个胖就是只胖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是这样的？胃突。哦，阿茂的爸爸叫胃突是吗？这个就是胃突。那这个胃突呢，就是代表他的这个胃啊有点水肿。那要治这个胃突啊，那还是要紫竹汤有用，它能够把胃里面那如果这个胃突的病，如果在今天的临床，有时候会说西医检验出来后这个人胃下垂之类的了。好，那你就我们今天就不要那么仔细，就这个人站直了，你看他是胃突的，就给他看。好，那当然。枳实白术治胃突，把这个胃里面的这个水肿抽掉是有用，但说不定吃了以后人会虚一点，那你之后再给他喝一点有黄芪的药啊，什么生脉什么保元汤啊，什么补中益气汤啊，再给他补一补。但是光是治这个胃突的话，那心下坚如悬杯啊，古时候那种就是形状比较像今天的那种葡萄酒玻璃杯那种形状的杯，就算悬杯啊，圆圆的杯子哦，不是蕨啦，蕨类是不规则的形状啊，就是不是圆杯。那胃突的病啊，用枳实白术汤，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能看到说厚朴剂跟枳实剂它的治疗的方向有一点不一样。那 好，最近我觉得我交锋越来越快了啊、哦，好像也就可以下课。那同学有没有吃什么药？吃什么药要说的？比如说吃什么药，有什么事情要讲的？像上个礼拜已经分给同学一些温白丸，有没有人很勇敢的吃下去，看见什么感觉啊？你跟我笑，你有吃哦？什么感觉、啊？ 就是刚开始这边会，后来就没有这边。 这样子，温白丸是要吃很久，然后它忽然之间下一坨血块的啊，就是慢慢打的。那还有没有怎么样？还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吃自己在家吃药的问题要讲的？还有最近流行什么病啊？今天同学跟我讲了什么流行肠胃型感冒是吧？那是什么病？症状是怎么样的？那拉肚子是热力还是冷力啊？ 一开始热， 好， 一开始热， 好， 然后之 后就肚子就很热。好，那一开始的热的热力哈，如果痛的没有很厉害，你可能是开葛根芩连，对不对？那痛的很厉害的话，可能用黄芩汤，这两个方都可以用。那等到变成冷力的时候呢，是附子理中，附子理中汤再加附子理中汤，啊，这个病也是慢慢会转折的。但是呢，治疗肠胃型感冒的话，同学要问症哈、哦，要问一下有没有心下脾，因为心下脾是用泻心汤，就是这个地方胃的地方啊，你摁一下，如果他就觉得胃有在闷胀啊、哦，有在闷胀的话，那你要。稍微摁一下，摁一下有比较难过，代表有心下脾。那心下脾的话，单纯的心下脾用半夏泻心汤；如果他又有犯恶心又有拉肚子的心下脾，用生姜泻心汤。然后呢，心下脾伴随的黏膜感染，就是嘴巴边边长白泡泡，或者眼角或者是阴道有点破破的，像长口疮那样子的，那个是甘草泻心汤，好不好？好，那。通常肠胃型感冒，如果是这几路药你开的还算顺手的话，不会很难医。好，就抓住正开就好了。那还有没有什么？最近还流行什么？好，最近没什么流行。啊，我觉得学中医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会好像在等待生病啊、哦，对不对？就是。思想变得很负面啊，吸引力法则。这个，我是觉得我从前啊教中医的时候，有一个蛮不好的风评啊，就是学生都说我教到哪里，大家病到哪里。就我说这个药多神多神，你就觉得不病一下怎么好意思，对不对？总是有机会吃到嘛，对不对？所以就帮你呼唤了很多疾病来啊，这是邪恶的课。好，那就今天先上到这里啊。 谢谢。